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其实他的故事呢，即是这里不详细讲啦，在历史上当然没有发生过啦，因为你要在罗马，即是意大利的首都啦，他竟然呢是有一幕最夸张呢，就临尾那个这样的暴君呢，就率领十万大军来去追那个所谓的叛将，其实个叛将就保护个少主，竟然就追到临崖门关，咁唔该大家呢就攞个地球仪出嚟睇睇究竟嗰度要横跨几多嘅，即係翻山越岭。咁但係呢，即係其实呢个咁样嘅构思係好嘅。我好細个嘅读书呢，中学呢都有读过，其实真真正正汉朝同罗马係有机会接触嘅。 嗯。 但係嗰个接触呢就唔係罗马做主动嘅。而係呢我哋中国做主动。中國呢其實嗰陣時呢就係張軒呢出使西域啊。 喔、哦。 你有冇聽過先？ 聽過。 係咪有讀過啦下咋。張軒出使西域呢，第一路向西呢打通嗰度，即係等於今天嘅絲綢之路。但係就講佢有一個大將叫金英嘅呢、金啊，即係金金地嗰、那個即係口味嗰個金啊。嗰個金英呢其實呢就係、是、有一個記載話佢已經去到呢即係阿拉伯嗰度，去到紅海㗎啦。紅海。其實佢再過呢就入地中海就去到歐洲㗎喇。咁但係去到嗰度呢當然實在就好遠好遠啦，亦都啲人嚇佢就話呢話跟住呢好凶險㗎，啲風浪又大呀，咩盜賊咁諸如此類呢。咁到最後呢就返轉頭。 就喺紅海就返。 係啦，所以其實漢朝呀，我哋中國人已經去到紅海㗎喇。咁如果係呢就即係人類嘅歷史當然就改寫啦，即係漢朝同羅馬原來一早已經建立咗一個嘅關係，有外交咁樣。咁但係到即係後來當然冇發生到，咁所以始終呢其實佢哋一路都有接觸，如果唔係點會有絲綢之路啫，係咪？即係當時西方就最要我哋嗰啲咩，就茶葉同絲綢嘛，後嚟就瓷器添嘛，咁上次講過啦，係咪？即係大分流啊，其實即係以前中國係好先進嘅。我哋呢度彎轉頭呢 就冇 咩要求於西方，西方有咩俾到我哋就冇乜興趣㗎，係咪？所以我哋要真金白銀，真金白銀。咁樣呢但係呢後嚟卒之中間咪就有個中間人囉、就係、是阿拉伯人囉，咁卒之咪後嚟，因為我哋冇正式直建立直接嘅聯繫㗎嘛，咁、所以跟住落嚟千幾年咪全部靠阿拉伯人做中間人囉，係咪？咁即係最出名嘅商人啦，咁樣樣。好啦，咁樣呢就呢度天象雄獅呢其實係值得一睇嘅，雖然呢有好地方都係值得批評咁、個導演當然呢其實我都係無其名而睇啦，就係、李仁廣。李仁廣呢其實我好似向你哋都推薦過啦，極力啊，就係而家講好幾年前嘅由劉德華、洪金寶同埋 Maggie Q 啊，係所演嘅一套叫做《三國之劍龍射鵰》。係我講過你啊，撈亂咗。 係啦係啦。 咁因為就千祈千祈 唔好睇， 唔好睇，係好彩你都記得呢句。咁因為就千祈千祈唔好睇，不要看，但係要看嘅就係《劍龍射鵰》，係值得睇嘅，真係。你淨係睇佢嗰個攝影啊，那個光線啊，即係特別嗰個咁樣嘅道具佈景一樣嘢咧，個構圖咧已經值回票價，即係個美術係好靚嘅嗰套戲，有得拍得好嘅，係唔悶。咁但係天象雄獅咧就係、李仁廣，當然個規模咧就比三國係大，仲要大好多倍嘅，即係嗰個投資嘅成本大好多倍嘅。咁但係嗰個咁宏大一套電影咧，其實對佢係一個考驗。咁唔多講啦，係因為啲時間問題啦咁樣呢其實但係我講一個說話呢可能令到你哋全部都唔睇呀。但係都冇辦法，我都要忍唔住講一講。 唔睇 但係你都係要睇嘅。天象雄獅。 天象雄獅。 天象雄獅呢其實係為咗習近平呢個主席一帶一路呢個宏大嘅構思進行宣傳嘅一部兩小時長嘅宣傳片嚟嘅啫。咁你睇完佢之後呢其實你睇到接近尾聲喎，一帶一路，不過呢佢就係講緊係2000年前，因為佢個故事發生喺公元前48年，咁即係話佢今呢就係即係超過2000年啦，咁但係2000年之後，咁我哋仲要實現呢樣嘢。咁當然另一樣嘢講出嚟你實唔會睇嘅添啦，就係佢主演領銜主演嗰、個我到而家都未講係邊個啊， 唔知喎邊個 成龍啊， 哦， 成龍啊，咁、大家一定要睇下呢套爛片啦、即係世界上我成日都講一句說話啦，大家都聽過啦，世界上有啲爛片係一定要睇嘅， 吓、啊，即系必看嘅烂片。咁呢套咧又不至到好烂， 系 吓咁啊！但系有你哋最憎最憎嗰个成龙吓，嗱、啊，其实都值得都要睇下噶。好啦，好啊，唔好讲咁多，好，我讲翻今日个主题啦吓。咁、啊、当然咧，原来我再翻查资料咧，有关于呢啲所谓野外求生技巧啊，嘅电视剧集咧，原来就唔系呢个咩 Bear Grylls， Grylls 咧系最先嘅、嗯。其实再早啲咧，仲有吓。咁、啊、我睇到一个咧，譬如系 BBC 啦，喺1999年咧，其实都有一个主持人系叫做 Extreme Survival 吓、啊，有啲可能仲早。咁但系如果你讲书籍咧，就更早添啦。其实呢啲野外生存技巧、求生技巧咧，其实最先咧就系出现喺咩地方咧？就系、是、军队入面。 嗯， 一定噶啦，系啦，当然系噶啦，因为你谂下，即系一般嘅平民百姓，真系冇理由咁癫到走埋去啲咁样嘅荒山野岭，明知哇，真系随时就当失路，哇，又冇人嚟救到你咁样。咁但系，喂，行军就冇得讲噶嘛，其实打仗系最残酷噶啦，系嘛，好多时就系话，哇，我最后我要打赢呢场仗，我就发觉咧，原来我呢个正所谓明修栈道就暗度陈仓，诸如此类，诸如此类，我绕过呢个大雪山喺后面嚟去偷袭佢，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咁其实系非常之不人道嘅，即系要求即系我哋人类去到一个最极限、最极限，去到一啲基本上生存唔到嘅环境，但系你就要生存，仲最后要打仗添，系嘛？咁即系好凄凉，好凄凉嘅。咁當然即係所以佢就已經係發展咗好多呢啲咁樣嘅，你可以話一個經驗啦、智慧啦、常識啦、技巧啦，乜都係啦嚇。咁但係後嚟咁主要都喺西方啦，咁佢又開始有啲書籍啦。咁、嗯、但係呢啲書籍咧就好有趣啊嘛，因為變咗咧有啲係我哋啲 civilian 啊，即係平民百姓，唔係軍人咧都有興趣，因為睇上嚟都幾過癮嘅、啊。即係喺咁嘅環境底下，你點樣可以生存得到咧？咁不過我要講講，喂，今日咧其實我所謂嘅求生技巧，我個題目我解咧叫做吹談噶啦，記住啊 ，Jeffy、嗯。所以大家咧就千唔好咁即係叫做要求高。 哦。 因為第一，我其實呢方面咧我都係硬幣香嘅啫，即係我絕對係啊，我就冇乜經驗啊，嚇，亦都唔絕對唔係專家。咁、嗯、我揀呢個題目咧，其實真係覺得佢即係過癮嘅啫。過癮 嘅嘢。 過癮嘅嘢。咁所以我都係有啲。即係咁多年嚟自己聽埋啦，有啲就睇書啦嚇，咁、啊、樣嚟啲嘢抄資料啦，咁樣同大家分享一下。 嗯， 咁啊有啲可能係錯嘅咧，大家就多多包涵嚇。如果你可以指正嚇、啊，你哋可以喺我哋嗰個 chat room 嗰度咧就指正翻啦嚇。咁啊有啲如果你即係實會講漏㗎啦，講漏就一定㗎啦嚇，邊度咁多即係會講得曬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我呢一個今次嘅求生技巧咧，我特登唔用野外呢兩個字。 嗯， 其實我係比較闊啲，唔一定係野外，冇錯啦。我係想講埋咧，甚至我哋日常生活，家居室內 求生 嚇、啊。雖然其實香港我哋都話啦，喺個福地啦，但係譬如你住喺日本啊、台灣啊，甚至菲律賓嗰啲更死啦，係嘛？乜、嗯、都有噶嘛，咩啊？地震啦、 啊。 火山爆發啦、海嘯啦、山泥傾瀉啦，乜都會啊嘛，即係好勁嘅颱風啦，係嘛，乜都有噶嘛。咁、嗯、遇到所有呢啲情況，我哋咩反應咧？ 係 咁呢啲甚至即係好簡單嘅，譬如火燭咁樣，我哋應該反應。咁呢啲都係求生技巧。咁、嗯、所以咧，我呢個節目咧，即係今晚咧，雖然俾我都嘥咗好多時間啦，但係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哋就乜都會講嘅。咁咪睇下時間上即係講得幾多啦，係、嘛？講得幾多？好啦。咁咧就我講翻少少，唔好住。其實咧、我心急啊，我都係，我就想聽下 Jeffy。 哦， 點解咧？因為其實我之前咧我就俾咗功課，其實就俾咗兩個主持人咧，就係、是、Jeffy 同 Thomas 嘅。係 啊。 咁啊，但點知 Thomas 突然間嚇、有事嚟唔到，咁但係咧就要而家係阿 Jeffy 交功課嘅時候啦。冇所謂㗎，咁啊交住兩個先啦。 咁快講啦。 因為咧，我就已經就叫咗佢哋兩位咧，就每人咧去揀五個、 嗯、 一個求生技巧，同埋最好係稍微冷門少少 嘅。係 係、啊、其實冇乜所謂嘅。咁你咪講住兩個先啦。 嗱咁一路講咧，咁都要講下背景啊嘛。 好啊好啊。 咁不過我覺得突然間咁講咧，咁就可能好突兀嘅。 冇所謂。 但係咧，我哋可以講翻咧，究竟求生咧呢一樣嘢咧，究竟有啲咩要素先？ 嗯， 即係話咧，因為我哋有少少背景咧，咁先大概明白點解有少少，即係點解有呢類咁嘅技巧嘅。咁咧嗱最出名啦，咁我諗咧財哥一定會睇啦，就係咧咁我哋人咧，咁有一個叫做三嘅定律喎。 嗯。 係咪咧？就係話咧，人咧究竟咩係最重要嘅咧？咁、首先就係話啦，咁如果你咧喺3分鐘之內，你係一個人係唔可以冇啲咩嘅咧？ 嗯， 空氣咯， 係啦，冇錯啦。咁然之後，咁考唔到財國一定。咁然之後咧， 啲小學生都考唔到啦。 之後咧，咁佢就話咧，你就有三分鐘唔可以冇空氣啦。 係啦。 咁就三個鐘頭，你又唔可以冇咩咧？ 三個鐘頭啊？ 係啦。 哦，咁又唔知喎呢樣嘢。 其實呢個又唔係話一個外面嗰啲嘢嚟嘅，其實就係話你嗰個體温就唔可以失衡啦。即係話你嗰、那個， 哦、 你嗰、那個 當然係係 係啦。即係話如果你喺一個野外或者咩環境啦，你個温度咧、你三個鐘頭裡面失衡嘅，你就會死硬嘅啦。 即係過熱或者過凍咯嚇，即係 hypothermia 嗰啲啦，係啦， 潛到你體温啦。咁然之後三日之內咧，咁當然 三日就要水㗎啦， 水啦 係啦。 咁然之後咧，最後就係三個禮拜之內咧。 哦，咁其實三個禮拜好誇張。如果食物嚟講，應該十日都頂唔順 嘅。不過佢都係話，如果人其實大概可能佢都有咁嘅講。 三個禮拜，我覺得係 係啦係啦，冇錯， 好盡好盡嘅。 係啦係啦， 三一廿一冇嘢食咧，其實大部分人都未到廿一日已經死咗㗎啦。 係啦，冇錯啦，即係話其實咧食物咧， 通常十日 係 好盡㗎啦。 係啦，咁即係話一般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有乜事嘅話啦，咁當然就係空氣最緊要啦，然之後就體温啦，咁然之後就係水啦。咁先係食物嘅，即係話咧 幾系統化嚟啦 ，Jeffy， 比我仲系統啊！ 啊，唔係，財哥你唔係咁嘅嘢， 係咪有唔同嘅角度噶嘛，切入點啊嘛，好，繼續繼續。 哦，咁咧，因為咧時間咧，原來已經得翻一分鐘。 咁你講定唔講先？ 係啦，咁我就唔講噶啦。 嚇，就唔講住啦。 係啦，咁呢一分鐘咧，咁啊， 咁啊，你交翻俾我啊？ 係啦，冇錯啦。咁就其實都冇。 係，我實得噶。嗱，咁啊，不如我提幾提一啲電影入面嘅嗰啲求生噶啦，即係印象深刻噶啦。我覺得印象其中一個深刻嘅咧，就係1982年睇第一套嘅 Rambo 啊，就係叫《第一滴血》。係。哇！竟然咧，嗱，如果你睇過，哇！喺嗰個電影院入面咧，個個都 V 八鬼叫咁滯噶，真係，因為佢因為要逃跑嘛，逃跑自己界損咗唔知邊度噶，一個好大嘅傷口啊！哇！講佢自己為自己聯針嗰幕啊，哇！好得人驚啊，真係嗱，咁但係個聯針之前要消毒嘅，點消毒咧？誒，賣個關子，休息一陣，翻嚟再同大家分享。